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0集。轰隆一下，柱子猛地倒下去，碎石迸溅在腿边，地宫骤然倾颓半边，扬尘滚滚。身旁的人暖融融软绵绵地贴在他旁边，像是个毛茸茸的毯子盖住了他。他肩上伤口似乎崩开了，只觉得温热的血液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，竟然只觉得浑身发热，没觉得疼。幻妖已经几乎被黑气吞没，小女孩的身体无法承受这种磅礴的妖气，皮肉寸寸爆裂开来，血管肌肉开始外露，像是自然现场，场景十分可怖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失控的妖。木生长长的结语垂下，忽然插空对他说：“嗯。”林妙妙敷衍的嗯了一声，也不知听没听到，抬手抓住了自己的收腰柄，拉起木生的手套回了他腕上。少年漆黑的眸里带上了冰冷的怒气：“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什么意思啊？我暂时借你的呀，用完了还给我。” 黑莲花一直是靠两只收腰柄打天下的，若是少了一只，就爆发不出日天日地的战斗力了。他的脸色骤然转晴，林妙妙踮起脚尖，冰凉的手猝不及防地附上他额头：“ 你没烧糊涂吧？可以保护我的吧？”“ 嗯。”他半晌才答，硬得极轻，睫毛淡淡扫到他手掌，有些痒。他放下手，挠了挠手心，还是痒。地宫地动山摇，林妙妙两手空空地站在乌云边的黑莲花身边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暴走的幻妖。他手心汗湿，心脏像是急速的鼓点。他有心想找个机会试试红色险境，却都让他们堪堪避过了。就连他可以站在木生身前努力做他的人肉盾牌，都被他一把抓了回去护在身后，没被伤到分毫。地上的碎石块大大小小横亘，像是被炸过的采石场，二人退得踉踉跄跄。幻妖的攻击不遗余力，像天上下刀子，避无可避。林妙妙一不留神被碎石块绊了一下，猛然失去重心。他还未挨到地面，便被他猛地拽起来。趁此机会，幻妖伸长的血红指甲暴涨数尺，扑哧一声没入了木生胸膛。他的肩胛被一路顶到了墙上，撞得头顶幽火摇晃。幻妖的指爪用力开始慢慢旋转，木生咬紧齿根，染血的手指一点点艰难地扶住了墙。眼前一道影子闪过，身旁手无寸铁的女孩竟然伸出手，一把反扭住了幻妖的手臂，冷静道：“放开她。”以卵击石的反抗更像是挑衅。木生瞬间清醒过来，脸色大变，额角青筋霎时爆出，张口想要说话，先从受损的心肺倒灌了一口血，猛地喷在了衣襟上。 哼，找死。 幻妖冷笑，甩开木生，转而去教训着不怕死的小东西。他反手一击，毫不留情地打在他的小腹上。林妙妙弓起身子，手指间顿时渗出热乎乎的血液，踉跄着退了两步。与此同时， 系统提示：已启动红色险境防护模式，全方位保护任务人安全，请任务人继续任务。提示完毕。 我就是找死。 林妙妙逆着幻妖，余光瞥了一下被甩出去的少年，他正在撑着地艰难地爬起来，头发贴在脸上，眸中黑的似无星无月的夜晚。他倒是没什么感觉，只是完蛋了，黑莲花都吐血了。 这么喜欢掏心玩，你有种别打偏呀。 他倒退几步， 干脆捂着小腹，无赖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恰好挡在了木生面前，腰猛地被他搂住，下一秒他就要爬起来了。他说着话拖延时间，不住地把木生的手指往下拨，只希望他慢点起来。系统的防护才是真的强无敌，即便换腰把他戳成筛子，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只是他若再挨一下，恐怕他的攻略对象血溅三尺，他也不用攻略了。 哼，你以为我不敢？ 换腰的手指猛然击出，这个瞬间，闪亮的收腰柄霎时飞来，狠狠撞在他指头上。收腰柄带过的风如刀子，猛地扬起林妙妙的发丝，眼前那长长指骨折断了去，带着单扣的半截指头软塌塌地垂着，还晃了几下。林妙妙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 你敢？ 少年从他身后直起身来，唇上含着一抹未擦净的血，诡艳至极，眸中流淌着的戾气慢慢凝成了深沉的黑。他从背后禁锢住少女，强行拉开她的手，一张止血符迅速贴在她伤口上，旋即一种抱孩子的手法拖住她两肋向上一抱，抱在了自己腿上。幻妖突然发出了一阵凄厉的嚎叫，地宫开始地动山摇，碎石块不住地从四面八方滚下来，犹如滔滔山洪，惊涛骇浪不止。四更天，月光转了角度，光带里掺杂了九玄收妖塔刺目的金光。林妙妙往上挣扎着看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灼热光芒，木瑶出手了。可是木生似乎对眼前的景象浑然不知，还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，紧紧抱着他。林妙妙从来没有跟他贴得这样近，一时大骇，不舒服地转了个身，被他一把摁在怀里，发顶贴在他雪白的下颌上，动弹不得。他的动作异常强势，像是铁笼子禁锢着他，不由得他反抗。他越挣，他收得越紧，他一时不敢动了。余光瞥见木生的手直奔发带而去，心里悚然一惊，急中生智，放声喊道： 哎呀，子期，我我好疼啊啊！ 禁锢着他的手臂顿了一下，随即一松，他趁机挣开束缚，抬头看到了他的脸，心里咯噔一下。眼前人眼角发赤，面无表情，唇上染着鲜血，眸中深沉的颜色是永夜的天幕和致命的毒汁，是蛰伏到了尽头的某种兽类即将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，杀戮之不死不休。林妙妙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，心砰砰直跳。 别摘！ 脆生生的声音。他眸中戾气慢慢退散些许，有些无措地低头望着他。 不摘，我只是松一松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